4007106108，4007106108。 专柜货源，渠道销售，今天各位有福了。 说的是孟德兰三峡库区天然水牛皮凉席，专柜8900，500床珍稀席位，广播渠道销售仅为2599，立刻下单还要再送豪华牛皮枕套一对。预售专线4007106108，4007106108。 下单后免费送席上门，看新满意付款，不满意拒收，一分钱不花，服务有保障，是因为品质足够硬。 那今年的席子是真好，皮料厚实，做工精细，沉甸甸的分量，做了10年的推荐，今年的品质工艺您放100个心。预售完毕，2599的价格上调至3280。预售专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人说网上几百块1000多也有啊，大家注意，牛皮凉席是依靠自身天然的毛孔起到透气、吸汗、散热、防潮的效果，所以一定是整张水牛原皮制作的席子才能购买。像单凭价格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建议您一定要三思，它很可能采用像暖性的黄牛皮或者碎皮边角料一次性压制而成的打浆皮，闷气不说，更有化学涂层的伤害。而2599可是预售活动才能拥有的价格，夏天真正到来，水涨船高。4007106108，4007106108。 牛皮凉席专业品牌孟德兰，10年品质把关，原皮好料，柔润舒适，清凉舒爽，不用洗，不用晒，不用特别打理，带给您的就是健康品质的睡眠环境，绝佳的美观性更为您的家居风格提升档次。专柜8900元的好席，预售仅为2599，手速够快的话，还有全包牛皮枕套免费赠送，全部配送到家，满意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上周一下子热了好几天，好多人受不了，闷了一夜的汗，当时就想着能立马铺上牛皮席。其实啊，人就是这样，受罪了才后悔。所以现在买牛皮席不是让你一定要铺，而是备着，未雨绸缪。首先2599预售价过了就没有了，其次它就像柔软的床单一样，叠起来不占地方，天热了拿出来铺上，这透气吸汗散热防潮的特性一下子就发挥出来了。 其实年纪一大开始怕开空调了，受不了寒凉，而牛皮凉席呢，天然毛孔自然的收缩吸纳凉气，随着体温的改变而调节人体舒适度，始终维持席面的舒适度。所以我强烈建议您一定要用用看，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预售价仅为2599。想想看，现在随随便便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都要2000-3000了，还不是牛皮的，那这么大一床牛皮席2599，天天伴随着您整晚清凉入睡，多值啊！ 当然啊，它还不用特别打理，只要不是人为破坏，商场专柜就是8900块钱，现在预售价是2599元，等到后面真正热起来了，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涨至3280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有全包牛皮枕套一对免费送给您，以往都是枕席，今年是全面更新升级，全包枕套更实用更奢华，单独购买得899块钱呢。而今天预售就是免费送给大家，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说了3遍电话，就是要提醒大家，别光听节目，活动还有1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15260017-9669都是订购了2床，普遍表示现在订价格便宜。 同时关注到赵先生说，这么好的席子好不好打理呀？还真的不用管它啊。以前的竹席、麻将席用久了，确实是黏黏糊糊，汗液、皮屑全部藏进缝隙。要抹擦洗呀，而天然的水牛皮凉席呢，是席面平整，不用擦洗晾晒，湿抹布轻轻一抹就好了。而且天然的皮制品会越用越柔软，越用越舒服，使用寿命非常长。这也就意味着2599元的价格，按50年来算，平均每年才3-50块钱，真的是相当省钱的席子了。

可是呢，千言万语竟然抵不过一句话，山盟海誓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子夫，在一刹那，汉武帝那早已熄灭的激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他几乎是失声地叫着奔向了卫子夫。皇上请自重，如果被皇后知道了，臣妾死了不要紧，只怕会连累到陛下。卫子夫的话是三分埋怨，三分讽刺，三分激将，三分柔情。此时汉武帝心里的激情早就被点燃了，哪儿还会管什么后果不后果呀？在卫子夫的去留问题上，就选择了一个字，留。留下卫子夫，陈阿娇会袖手旁观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意味着停息了近十年的后宫再燃战火，而对阵双方变成了卫子夫和陈阿娇。孟子《离娄篇》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女人来说，为人妻之后，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按照汉字好的结构来理解，女人之所以好，是因为有子的缘故。而在古代宫廷当中，这个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女人要想在后宫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子。没有为皇上生下儿子的，任凭你花容月貌，任凭你权大势大，终究难逃被逐、被贬、被抛弃的命运。后宫就是这样，要么你已经生了儿子，要么肚子里边怀着儿子，否则一切都是白搭。只闻新人笑，哪听旧人哭啊，这句话就很真实地反映了后宫斗争的残酷性。是啊，母以子贵，子以母荣，没有儿子就意味着不能为皇上传宗接代，不能传宗接代，这万世江山难道还能指望你这个妇道人家不成？由此可见，古代后宫女人们的命运是多么的坎坷。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世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套用在后宫这些女人身上就是，有儿子不一定能行，但没有儿子却是万万不行的。汉武帝和卫子夫旧情重燃，重温旧梦以后，陈阿娇自然不是吃素的，她正要给卫子夫一点颜色看看呢，此时却传来一个令她差点喷血的消息，卫子夫怀孕了。陈阿娇之所以这么在意怀孕两个字儿，是因为她一直都没有怀过。不是她不想怀孕，而是她的肚子实在不争气，怀不上。按理说，陈阿娇在后宫占据着天时地利，早早的被封为皇后，她的外祖母就是窦太后，却唯独缺少人和。这个人和之所以得打上引号呢，不是说陈阿娇不会做人，把后宫和朝廷的人都给得罪了，而是因为她不能生儿育女，缺少后宫女人生存必要的条件，人和。正是因为这样，也就注定了陈阿娇最终的命运。事实上，自从一年前汉武帝带卫子夫入宫来，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汉武帝迫于压力把狐狸精打入了冷宫，但陈阿娇从此有了压力，她千方百计地想要治好自己的不孕症， 可是一年之后，他的肚子还是一样的平坦，而卫子夫的肚子却在一天天的变大，这更让陈阿娇感到时不我待。他就常常到长公主那儿去进行哭诉，眼看女儿为情所伤，做母亲的自然不会撒手不管，是该长公主露绝活的时候了。长公主就是长公主，昔日的后宫勾股定理是她和王志成功的制胜法宝，在此关键时刻自然要再次拿出来使用。于是长公主直接找到后宫一把手窦太后去讨一个公道。窦太后一听她孙子迷上了来路不明的野狐狸精，弃自己的外孙女于不顾，心里边那个气自然是无法形容了。于是窦太后把汉武帝招到东宫进行秋后算账。窦太后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这并不妨碍她算账，相反她还算得很细，每一笔都有凭有据，无懈可击。而汉武帝自从思想革命遭遇这位老佛爷的镇压以后，此时在老佛爷面前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面对窦太后的算账，汉武帝耷拉着脑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一言不发，一句话也不反驳。窦太后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对汉武帝的诚恳认错的态度很是满意。就在他把每一笔流水账都算完了，准备来个总结性发言的时候，乖顺如羊的汉武帝突然站起身来，中气十足地说了一句话，一句看似平常却有千斤分量的话：卫子夫怀孕了。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就这么一句就足够了。窦太后马上把所有的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高兴地跳了起来：谢天谢地呀，我有曾孙了。他抱着汉武帝亲了又亲，末了还问了一句：是男是女呀？被长公主用了好多次也成功了好多次的后宫勾股定理，这次意外的失灵了。失灵的原因是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也没有永远灵验的定理。陈阿娇和汉武帝对于窦太后来说，打个比方就是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因此听说汉武帝又添了新的骨肉，大汉江山有了继承人，窦太后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还会算什么账呢？接到窦太后阿娇生不了孩子，卫子夫怀孕了的批复之后，长公主气得有找块豆腐撞死的冲动。看来窦太后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而直接去找卫子夫算账，那是没有一点可能性。不说此时的卫子夫已是大汉皇朝一级保护动物，而且天天还有汉武帝守着护着，莫说卫子夫的一根毫毛啊，就算看他一眼也比登天还难。事实证明呢，长公主就是长公主，当年的大风大浪不是白白经历的。既然明的是不行了，那咱们就来比比暗的吧。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卫子夫你就等着瞧，接下来有你好看的。长公主把暗招子瞄在了卫子夫同母异父的弟弟卫青身上。那么这个卫青又是何许人也呢？值得长公主这么对他青睐呢？要了解各种原因呢， 得从魏家的家庭背景说起。魏子夫的母亲本是平阳侯曹寿家里的婢女，后来嫁给魏氏为妻，生了一男三女，长子名叫长君，长女名叫君如，次女叫少儿，小女儿就是子夫了。有儿有女，本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可是呢，随着魏氏的英年早逝，魏母仅凭一介女流之力，怎么能养活四个孩子呢？于是又回到了平阳府做婢女。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魏母重回平阳府的感受，这句话就再合适不过了。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看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怎么还没有魏子夫魏青的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呀，魏母刚刚丧夫，总得需要时间抚平他心中的创痛啊。事实证明，抚平魏母心中创伤的人并不是时间，而是一个人，一个叫郑寂的人。郑寂在抚平魏母心中创伤的同时，顺便也把魏青带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郑寂在完成了他该完成的使命以后，朝魏母挥一挥衣袖走了，除了留给魏母更大的创伤以外，还添了个累赘，魏青。郑寂回到了自己有老婆孩子的家，魏母还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从此，可以用一首歌来形容魏青的处境：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就这样，卫青如同跳梁小丑一般，在母亲家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到父亲家里去，在父亲家住一段时间，又回到母亲家，如此反复。卫青这个遭人嫌弃的烂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有一个人捡到了，却当成宝贝一样，这个人就是汉武帝的亲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见卫青可怜，又看她长得眉清目秀的，就把她收留了，并且给了她一个小小的官职，弼马温，就是专门看马的。从此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卫青有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再也不用遭人白眼受人唾骂，再也不用饿肚子闹饥荒了。后来因为痛恨父亲郑寂的薄情寡义，珍惜母亲的含辛茹苦，他索性把姓都改成了魏。再后来他长大了，魏母的三个女儿都有了不错的归宿，大女儿嫁给了太子舍人公孙贺，二女儿嫁给了平阳公主家臣霍仲儒，三女儿卫子夫的夫君就是汉武帝。值得一提的是，二女儿少儿嫁给了霍仲儒之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了不得，他就是日后和舅舅卫青携手共同抗击匈奴的一代名将，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些都是后话。好了，该介绍的都介绍完了，长公主把目光瞄准在卫青身上的答案也就出来了，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卫青和卫子夫是姐弟关系，尽管是同母异父，但毕竟和卫子夫是有血缘关系，干掉了卫青不但是对卫子夫的一种打击，更是一种示威，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当我是病猫呢。第二，卫青和平阳公主的关系非同一般。 卫子夫之所以能得到汉武帝的宠爱，完全是平阳公主一手策划的。冤有头债有主，既然你不让我女儿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干掉卫青，不但是对平阳公主的一种打击，更是一个警告。给你点颜色看看，以后做人悠着点儿。一切都部署好以后，该长公主出手了。长公主这次既然选择了走暗路，按照江湖规矩，暗路有暗路的走法，于是那些杀手帮丐帮里的大侠就可以凭本事上岗了。至于长公主选择的大侠尊姓大名，来自何帮何派，师承何处，已经没地儿调查去了，我们也没必要知道。我们只要知道那位大侠不负长公主的厚望，手到擒来，到平阳府犹如无人之境，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卫青给擒来了就是。按照江湖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走人，合作到此终止，从此你做你的公主，我当我的大侠，两不相干。一切都出奇的顺利，长公主忍不住发出得意的笑声来。她甚至可以猜想到，把卫青碎尸万段以后，卫子夫的花容失色，平阳公主的痛不欲生。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她要的就是这种打击报复的痛感。可是长公主不会料到，她高兴得太早了。如果她后来知道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她一定会后悔，不该这么快就和那位大侠终止合同，让他结账走人。因为要是这位大侠在，卫青肯定不会被人给救走。那救走卫青的人是谁呢？冒死救他的人叫公孙敖。原因很简单，公孙敖和卫青是铁哥们儿，两个人的关系就好比昔日的刘邦和卢绾、刘彻和韩嫣，铁的不能再铁了。死里逃生以后，卫青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他本来想忍着，毕竟长公主也不是好惹的呀，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可是呢，他的铁哥们公孙敖却没能忍住，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平阳公主。平阳公主那是什么人呢？是当今皇上的亲姐姐呀，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地下情人被长公主平白无故地来了个进出宫的羞辱呢？按照连锁反应规律，汉武帝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也罢，知道这件事儿之后，汉武帝又开始头疼了。原因很简单，他又面临一次二选一的选择，终究是治长公主的罪，还是不治长公主的罪？治长公主的罪，无非是为自己的亲姐姐和爱妃卫子夫讨回一个公道。治罪的难处是，随了妻子姐姐的愿，势必要伤了岳母的心。而如果不治长公主的罪，这件事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样的后果是饶了岳母的错，却会失了姐姐妻子的望。这依然是一个手心是肉手背是肉的问题，也由此可见古代后宫之争中的复杂和难以取舍。围棋上边有话说呀，左右同行击其中。考虑来考虑去，汉武帝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没办法，他这么做有两个原因。其一呢，伤感情的事儿不做， 长公主这次虽然犯了草菅人命未遂的过失罪，但并没有抓到长公主交易的另一位主角，那个大侠，无凭无据啊，不好定罪。第二呢，家丑不可外扬。这件事的性质虽然是恶劣的，但好在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能私了就私了，不必弄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要知道，皇帝的尊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尊严，这样为国家抹黑的事儿，能不张扬还是不要张扬的好。这个折中办法具体实施方案，用两句话可以概括：卫青为太中大夫，直接到汉武帝身边当秘书，封卫子夫为夫人。按照咱们的理解呢，在汉武帝心里也就直接承认卫子夫是他的老婆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有这样一个朋友，毫不犹豫为你说走就走，时间改变不了对友情的坚守，再多挫折也不曾让世故停留。总是有这样一个朋友，风雨无阻，在你需要的时候，岁月尽头共饮一杯欢喜哀愁，再多经历也不曾把纯真弄丢。总有这样一个真心的朋友，在别人都无法理解的时候，一直一直默默地坐在你身后，再多风雨也不曾松开牵的手。真心的朋友，一次就足够，在生命的尽头能彼此拥有相伴的温柔。真心的朋友，一个都足够，在生命的尽头能彼此挽留，守候。总有这样一个真心的朋友，在别人都无法理解的时候，坐在你身后，再多风雨也不曾松开牵的手。真心的朋友，一次就足够，在生命的尽头能彼此拥有。挽留不舍 的守候。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推荐现鲜海参这么久啊，我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啊，凡是吃过海参的朋友一定会把它作为养生食材坚持下去的。第二呢，凡是没吃过海参的朋友会担心海参泡发太难了，海参不会做呀，海参真的是全家都能吃吗？海参贵不贵呀？质量好不好啊？各种担心，各种纠结，真的是验证了一句话，幸福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幸的问题啊却各不相同。 嗯，那今天的幸福的事情又来了。 嗯， 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原价1999元，现在活动当中呢直降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而不同的是啊，今天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三盒野生海参的朋友们呢，还要再多送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 哇， 活动只有5分钟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要尝试野生海参的，或者是已经长期吃海参的朋友们，今天的套组可自由选择，但前提上一定要在活动时间之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才能享受到优惠。 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其实提到海参啊，现在很多家庭都不陌生，因为海参营养价值高，口感 Q 弹劲道，肉质鲜嫩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而且淡干工艺处理的海参储存方便，随时想吃随时泡发，营养保留全面，一年四季都能吃。 关键是鲜与鲜的海参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那和市面上的普通海参呢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 比如说深海里的水质好，资源丰富，环境天然，那野生海参呢除了需要自行觅食自然生存之外呢，一年啊还要经历多次的休眠期，那等到3年以上海参成年之后呢才能允许捕捞。所以这是一年熟的养殖海参所不可能达到的营养聚集。 难怪现鲜野生海参的质检报告上写着，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光16种的氨基酸就高达了53.6克，还有硒元素165毫克，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这要是在海参专柜的话，您自个儿去打听一下，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市场定价至少得3-4千块钱的，但今天活动当中699元就能带全家人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划算呢是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根啊才15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吴先生呢，打进4007106108说呀，这马上就是端午节了，正想着给两边老人送点什么好呢，那听说今天吃一个月的野生海参啊才200块钱。 嗯， 那肯定不贵呀，再说了老人啊牙口不好，海参呢没骨头，好嚼易烂，吃的刚刚好。还有大兴区的刘女士也说，那我爱人平时呢应酬比较多，这一喝酒啊都是到凌晨才回家，那我看着也心疼。又没办法，这不现在呢每天早上我都给他做一点海参小米粥。爱人说了，这海参不错，新鲜够劲道，一吃啊就知道是野生的，以后我要坚持的给爱人做海参吃。 您啊就大胆的坚持吃吧，现鲜海参啊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在北京推荐也已经有4年了，要是产品不好的话怎么可能会推荐到现在呢？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来订购鲜与鲜进口野生海参，也不需要您去商场磨破了嘴皮子去争取折扣力度，今天一步到位，裸价直供只要699块钱。隔2天吃一次的话，全家可以吃上3-4个月的海参饺子、海参馄饨、海参小米粥等等，满满的营养，每天都不带重样。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啊，16种氨基酸、硒元素、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这所有的活性营养元素啊，加在一起，这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 是啊， 您还舍不？ 不得吗？嗯，那给孩子少吃一顿洋快餐，给爱人少抽几包烟，给自己少做一次美容 SPA， 那全家人能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这笔账啊太划算了。 是， 那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可以享受到单盒裸价直供进口野生海参的优惠，花2097元订购一年装三盒野生海参的同时呢，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被免费赠送。 是， 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世世恶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魏氏姐弟因为这次绑架风波因祸得福，特别是魏青，这个原本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遭人唾弃的弃儿，平阳公主收留的孤儿，就像体操王子走向世界的那一跳一样，他以一个标准的魏青跳完成了一步跨龙门的创举。日后卫青的飞黄腾达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卫氏姐弟得到了应有的补偿，长公主的绑架罪也不了了之。按理说这场闹剧以双方皆大欢喜的方式告一段落，但唯一不满的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他积极参与了这次绑架案善后处理工作，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卫青是他的情人呢，汉武帝也没跟他商量，就私自把他的地下情人给夺走了。这个分道扬镳的结局是他不想也不愿意看到的。按照后宫战争的规矩，一般不到最后时刻都不知道究竟鹿死谁手。陈阿娇依靠母亲长公主的两次主动出击都以失败告终了，虽然处境越来越不妙，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她就还有机会和希望。然而事实证明，陈阿娇和当年的丽妃有的一比，也是一个性格孤傲、心胸狭隘的人。眼看联合母亲两次对情敌的打击，非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汉武帝对卫子夫更加的宠爱。他没有发挥屡败屡战的连续作战的风格，继续和卫子夫斗争到底，为夺得后宫争夺战的最后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相反，他来了农家女人那一套看家本领， 一哭二闹三上吊，寻死觅活的结果就是他死没死成，却比活着更难受。汉武帝从此对他彻底的失望了，连他后宫的门也不踏进一步了。后宫变成了冷宫，金屋藏娇变成了冷屋藏后，陈阿娇和卫子夫就像因果轮回一样，卫子夫当年在冷宫所遭受的苦和累，这回轮到陈阿娇陈皇后来品尝了。听到这儿，大家就会问了，以牛脾气著称的长公主又到哪儿去了呢？她又怎么会忍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独尝冷宫之苦，毒品失败之痛而不顾呢？不是长公主不关心自己的宝贝女儿，而是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因为她的时间呢，都用来关照另一个人去了。这个人的名字叫董衍。董衍的身世和遭遇跟卫青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一个单亲家庭。后来母亲实在不能养活的时候，长公主主动收养了这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后面的进程也和卫青一模一样，套用一句歌词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看来日后卫青和董衍见了应该直叫缘分，只是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偷情，一个是续情。平阳公主因为有丈夫曹寿，她和卫青只能做地下情人，而长公主却和董衍的关系公开化了，只是性质是非法同居而已。长公主之所以敢和董衍明目张胆地进行非法同居呢，原因是她的丈夫陈武英年早逝，长公主年纪轻轻的就守了活寡。因此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她和董衍的非法同居也算是带有自由恋爱的性质。面对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董衍自然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面对天上掉下来的董郎君，长公主更是百倍爱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到后来，长公主对董郎更是含到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只要是董郎想要的，她都会满足他。而董郎也很乖，自己满足之后还能满足别人。他利用糖衣炮弹攻势，把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别的不说，至少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人说他的闲话了。搞定了府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仆人之后，按理说董郎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和长公主过幸福的生活了。可是呢，董郎的心里并不踏实，原因是他和长公主的关系虽然得到了府中人的认可，但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没有拿到结婚证啊。对于这一点呢，董郎还真是有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觉悟。要想办结婚证呢，还得皇上说了算呢。皇上的话，那就是法律，就能代表一切。那么怎样才能得到汉武帝签发的结婚证呢？这不单单是靠吃青春饭的董衍的想法，也是摆在长公主面前的难题。因此极力讨好汉武帝成了长公主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而陈阿娇的事儿却是和汉武帝作对，最终在爱情和亲情面前，爱情的力量还是占据了上风。长公主最终决定 置女儿的事于不顾，先搞定自己的家事再说。而搞定汉武帝，惯用的金钱美女公式是行不通的。一来人家一直都不缺这些，二来也缺乏心意，人家对这些产生审美疲劳了。最终呢，还是他的情人董衍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送一栋别墅给汉武帝。按理说，作为堂堂一国之君，人家汉武帝三宫六院，宫殿房子有的是，对于这个别墅并不太感兴趣呀。但董衍就是董衍，既然他出这样一个主意，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这栋别墅的地理位置非同小可，它位于长安城外的通往大汉祖庙的必经之路。按照汉朝的规矩，皇帝逢年过节都要定时到祖庙去烧香祭祀先祖。也正是因为这样，祖庙旁边方圆数十里肯定是野旷无人、空低树的优雅僻静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每年祭祀时连找个好歇脚的地方都很难。而董衍建的这栋别墅正好位于祖庙必经之路的半山腰上，正好可以供汉武帝祭祀时休息歇脚。由此可见，董衍也是煞费苦心了。长公主本来花巨资修建这样一座豪华的避暑山庄，是想给她和情郎度蜜月的消遣之所，见董衍竟要拿来去送人，本来也是不同意的，但在郎情妾意面前，她也没得选择了，最后还是随了情郎的愿，含着眼泪把别墅赠送给了汉武帝。因为这栋别墅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汉武帝自然是满意地笑纳了亲姑兼岳母的礼物。都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汉武帝收了长公主的礼物之后，该办的事还得给人家办呢。据说汉武帝在办这件事之前，对长公主的这位情郎的人品还不放心，专门去考察了一番。结果这位董郎不但人长得风流倜傥、英气逼人，而且能说会道、谦谦有礼，这让汉武帝对他很喜欢，于是二话不说同意两人结婚。当然只要汉武帝的一句话就行了：董衍啊，从此你就是这唐邑侯府里的男主人了。说白了，就是汉武帝承认两个人的关系合法了。既然连皇上都承认了，董衍从此再也不怕什么突如其来的后果和灾害之类的。从此他成了朝中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而通过那次考察，汉武帝对董衍很是喜欢，从此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两个人携手游玩，交往甚密。而董衍从小被长公主调养，上层阶级的东西他哪样不会呀？不但陪汉武帝打猎跑马，还教会了汉武帝一些从来没玩过的东西，比如说遛狗、斗鸡，一来给在事业中遭受重创的汉武帝缓解压力、舒展心情，二来带给汉武帝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在汉武帝和董衍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董衍大有成为他第三经纪人的时候，这一下汉武帝的另外两大经纪人不乐意了。第一经纪人韩嫣心里边虽然不高兴，但是他敢怒不敢言，选择了明哲保身的策略，只寄希望于机会突然降临给董衍为暗招子，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而刚刚晋升为第二经纪人的东方朔可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敢怒也敢言，直接和汉武帝接上火了。皇上，臣认为应该治董衍的罪。东方朔是语出惊人呐，以至于汉武帝还以为自己耳朵有问题呢，摇头表示听不懂东方朔的话。皇上，臣认为董衍罪当诛杀。东方朔一脸平静地说着，仿佛这件事跟自己毫无关系，只是语气比先前又加重了几分。这下汉武帝终于知道东方朔是动真格的了，明明知道东方朔既然敢言，就肯定有他敢言的理由，但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呀？东方朔就等汉武帝问他呢，接下来他马上陈述了董衍罪当诛杀的两大理由。第一条，董衍以人臣事主，败坏男女之风，扰乱婚姻之礼，破坏先王之规，犯淫乱罪。第二条，董衍以物诱皇上，扰皇上专心学习之心，破皇上积极进取之心，犯欺君罪。结论就是，如果继续纵容董衍下去，国家会陷入一片淫乱当中，黄毒泛滥，危及皇权，祸害无穷，而皇上会走上奢侈贪享之路，玩物丧志，骄纵荒淫，国将不国。应该说东方朔就是东方朔，理不在多，但是条条清晰，话不在多，但是句句经典。汉武帝听到危及皇权，国将不国八个字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这从他一上任就想来个思想革命就能够看得出来。可是如果只是经过一点点的打击就退缩了，就放弃了，如果再和董衍这样沉沦下去，那么先祖代代传下来的江山，汉武帝不敢再往下想了。当然他也没再往下想，因为他随后马上和董衍划清了界限。东方朔只凭这一席话，不但保证自己第二经纪人的地位毫不动摇，还使汉武帝及时悬崖勒马，可谓是一箭双雕。而断交后的董衍不知道是相思成灾还是红颜薄命，总之是没过多久竟然来了个无疾而终。面对情郎的突然离去，长公主那叫一个伤心欲绝，痛不欲生啊。她随后整天生活在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当中，不久也来了个相思成灾和红颜薄命，最终是有疾而终。长公主对于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陈阿娇来说就是一面墙，这面墙突然倒了，预示着陈阿娇不可避免的将要往万丈深渊滑落下去。但是按照困兽之斗的原则，任何动物临死之前都会垂死挣扎的，陈阿娇在跳之前自然不会甘心，他一定还会来个最后反击，那且看他怎么做最后的挣扎吧。长公主去了，陈阿娇的天就彻底的黑了。他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来个绝地反击。事实证明，垂死前的挣扎往往是最凶最险的时候，对手挺过去了就是一片艳阳天， 而一旦挺不过去，就只有落得功亏一篑的命运。现在卫子夫无疑面临这样一次生死大考验。当然，因为此时汉武帝已对怀有龙种的卫子夫爱护有加，恐怕连只鸟都飞不进来。陈阿娇如果想学其母长公主用暗招数，那是行不通的，而用明的那更是纸上谈兵了。窦太后已经回心转意，站在了汉武帝这边，母亲长公主又为爱殉情了，婆婆王皇后又是汉武帝的亲妈，关键时刻哪有亲妈不帮儿子而帮媳妇儿的道理呀？王皇后之所以对后宫之争一直保持着沉默观望的态度，无非是看在这个媳妇儿当年金屋藏娇的份上。明的暗的都行不通了，看起来陈阿娇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陈阿娇还有一个选择，邪的。邪按照字面来理解，那就是非常规的，就是不符合逻辑的。武侠小说里边的东邪黄药师想必大家都知道，其行踪漂浮不定，形势诡异多变。而陈阿娇这个邪比黄药师更邪，他请巫师来做法，书面用语叫厌胜。厌胜是什么呀？就是厌而胜之，是用法术诅咒或者祈祷以达到至圣所厌恶的人物或者是魔怪的目的。说的再简单点，就是陈阿娇想请巫师，不管是用什么办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做法直接把他的情敌卫子夫给解决掉。当时陈阿娇虽然身在冷宫，但汉武帝念在夫妻一场旧情的份上，丫头宫女没少给他安排，吃穿之物也没少叫人送去，唯一的就是不能走出那个冷宫来。就像《西游记》里边，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有时候要去化斋饭，又怕妖怪来伤害师父，孙悟空不得已用金箍棒画上个圆圈，唐僧坐在里边就可相安无事。一个是宫里，一个是圈里，两个性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自由。于是这些请巫师的事儿，就全权由陈阿娇的心腹宫女阿芝去做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还怕请不来巫师吗？好，巫师在阿芝的安排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了冷宫。陈阿娇把卫子夫的生辰八字告诉巫师之后，接下来就没他什么事儿了，就看巫师们的表演了。而巫师们不愧是吃这碗饭的，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二话不说就在冷宫大干了起来，顿时间是香烛齐燃，纸钱纷飞，乌烟瘴气，整个冷宫顿时间就变得是热火朝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 您是是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如果查看历代的宫廷之争，会很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后宫争斗当中，依靠巫师法师所谓的做法，这一套啊，竟然是清一色的以失败告终。虽然过程都是惊心动魄，甚至可以说有的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差了那么一丁点的运气。而且结局呢，都是请巫师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非但没有诅咒死别人，反而东窗事发，自毁了前程。失败的原因是，如果巫师有这么大的法力，如果验圣之术这么灵验，那么这个世上的人都会选择当巫师，人人都会去学验圣之术。如果要是这样啊，那恭喜你，你已经真正进入了奇幻的世界了。巫师这碗饭不好混，为了让戏演得更加逼真，更加好看，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因此冷宫每天的温度都在上升，大有成为热宫之势。而陈阿娇却对他们守着过程等结果，结果等来的不是情敌卫子夫突然毙命，而是一大群手持刀剑的禁卫军。东窗事发以后，巫师和热宫上上下下所有的宫女佣人仆人都被满门抄斩，唯独陈阿娇是个例外。不是汉武帝对陈阿娇还有旧情，舍不得斩了主犯陈阿娇，而是因为汉武帝的母亲王皇后终于露面了。王皇后念陈阿娇母女当年在其太子争夺战中功不可没，她实在不忍心看着陈阿娇被巫师们骗了，还落得个被杀的结局。但同时他也对陈阿娇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无能为力，所以呢，王皇后对汉武帝的要求很明确很实际，留活的。汉武帝批复的时候加上了两个字，废后，那意思就是说呢，留陈阿娇一条活命那行，但是他皇后的帽子必须得摘下来。从此陈阿娇挥手告别了皇后的生涯，再也走不出那座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冷宫了。从此她常常一个人独坐在冷宫里，目光痴痴地远望着门外那条杂草丛生的青石板路，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亦或什么都不是，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日升日落，月圆月缺，他的生命经得起多少日夜的等待和期待呢？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光阴究竟会带走多少流水的故事，为这场闹剧画上一个并不完美的结局呢？ 话说陈阿娇成为了废后以后，汉武帝和卫子夫迎来了崭新的新结婚时代。有了爱情的滋润，汉武帝心中的忧愁明显有所好转。于是在一次打猎满载而归的时候，他忍不住吟出了一首《子虚赋》。而这首《子虚赋》的作者司马相如，也正是因为汉武帝的这次有感而发，浮出了水面。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年少时喜爱读书和剑术，因为崇拜战国时的蔺相如，于是改名相如。汉景帝时任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梁孝王刘武来朝，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梅盛、庄季等辞赋家。后来他因病退职，前往梁地跟这些作家相交数年，期间做了这《子虚赋》。令司马相如没有想到的是，这首饱含真情的《子虚赋》一经出台，竟然很快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司马相如之名一时间是名扬四海。在当时那个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能凭借这样一首词赋一传十、十传百的打出这么大名气来，那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我们可能都认为这是司马相如的这首词写得好，文采太好。可是呢，一会儿你听到司马相如是如何包装、如何炒作、如何捕获绝世美人卓文君芳心的，你就一定会对司马相如发出这样的感慨：司马相如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包装和炒作的一个文学家。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司马相如因一首《子虚赋》一炮而红之后，并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好运，相反，霉运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降临了。原因是梁王刘武死了。刘武是因为争取太子之位未遂，郁闷而死的。而他的死导致的后果，是司马相如等一干文人都光荣地下岗了。因为新继任的梁王和汉景帝一样，不喜欢文人骚客，司马相如不得不回成都老家。此时他的父母早已经去世了，家里可以用的东西很少，可以形容的词却很多，家徒四壁，家贫壁立，事如玄庆，一贫如洗，环堵萧然。眼看家里边是待不下去了，司马相如走投无路之下，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临邛县令王吉。司马相如年少求学的时候，曾经和王吉同窗，两个人的关系铁得不能再铁了。两个人都曾经承诺，将来不管谁富贵发达了，不相忘。果然，面对一贫如洗的司马相如到来，王吉不但不相忘，随即出台的建设家园的计划，让司马相如感动的是眼泪横流。王吉为司马相如建设家园的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建设家园就必须得有住的地方。王吉给他安排了三星级的地方住，都亭。这虽然是一个临时的家，但好歹司马相如不用再风餐露宿、夜宿街头了。再说这个都亭，就是临邛县里的一个亭子，是属于公共场所的公共建筑，供常人避风挡雨，供达人休闲品茶，供情人花前月下。但因为王吉是这里的父母官， 说白了，司马相如等于初来乍到，就来了个暂停为佳，可以说很牛了。第二步，建设家园就必须得有个贤内助，没有老婆，那算是什么家呀？司马相如落魄到这种地步，现在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就已经感到是前世修来的福了。可是呢，王吉却并不满足。都说送佛送上天，帮人帮到底，他决定帮自己的好友帮到底，给司马相如找个老婆。可是凭司马相如他现在这个穷酸模样，能混口饭就应该满足了，居然还异想天开娶老婆，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可事实证明，司马相如不但白日做了梦，而且还梦想成真了。第一步计划，王吉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王吉的第二步计划马上就付诸实际行动了。按照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王吉的身份马上由县令转为了媒婆。司马相如虽然现在穷酸，但长得并不寒酸，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怎英俊两个字能形容得了啊？因此南媒婆王吉给他物色的对象就是临邛县城第一美人卓文君。卓文君年方28，长得那个眉如远山，面似芙蓉，肤如凝脂，手如柔荑，怎漂亮两个字可以形容啊？由此可以推断，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属于金童玉女型，但要想撮合这对金童玉女走到一起，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因为卓文君不但拥有年轻漂亮、先天独厚的优势，还拥有另一大优势，有钱。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在当地有绰号啊，临邛第一富豪，连王吉这个县令都唯卓世尊，由此可见卓家之富豪程度。按理说一贫如洗的司马相如，要想高攀富得流油的卓文君，无异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事在人为啊，接下来王吉对司马相如的包装和炒作堪称经典。自从司马相如入住新家都亭以后，司马相如就深居简出，王吉放下堂堂县令的架子，每天都去都亭问候。就这样春去夏来，夏去秋来，临邛县爆出了一条新闻，新闻的标题是都亭入住神秘天外来客，县令这般优待为哪般。这条新闻自然很快传到了临邛县第一富豪卓王孙的耳朵里。这位富豪在临邛县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了。王县令虽然对自己一直毕恭毕敬，但也没有到这种每天去问候的地步啊。都亭里终究住着哪位神仙呢？这是大家心里的疑问，也是卓王孙心里的疑问。一是疑问，二是不服。卓王孙就决定宴请这位神秘来客到家里来做客，以示庐山真面目。王县令等的就是卓王孙的主动上钩。到这儿呢，王县令的包装和炒作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接下来就看司马相如的表现了。司马相如等的就是卓王孙的家宴，当然了，饶是如此，他还是故意推脱了几次， 直到卓王孙第三次派人来请他，他才勉强答应。当然了，他去之前还要进行一番形体上的包装。他拿出当年梁王刘武赏给他的两件值钱的东西，素双裘和绿绮琴。素双裘披在身上，绿绮琴拿在手中，再加上王吉派来的马夫和轿子，司马相如马上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阔少爷。宴席之上，卓王孙自然对这位仪表出众、衣着华丽的阔少是另眼相看。酒过三巡，该是王吉和司马相如唱双簧的时候了。王吉不失时机地发话：久闻司马公子擅长弹琴，今日何不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呢？这司马相如是面有难色，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卓王孙立马就上当了：家有红云古琴一把，乃小女平常消遣之用，司马公子今日可否赏脸呢？王吉赶紧接着往司马相如的脸上贴金：不必，司马公子亦号称琴剑公子，自然琴剑不离身，我看到他轿上有琴带，想必琴也带来了。司马相如刚才一试啊，卓王孙等于承认他女儿通晓琴韵，心里边高兴，抱过了绿绮琴，手指微拂，淡淡的旋律是悠然四起，轻柔过后，琴声骤变，就如滔滔江水惊涛拍岸，绵绵不休。琴声豪放，如屈大夫的鸿篇；琴声豪迈，如曹孟德的短歌；琴声豪壮，如齐书业的绝唱。司马相如边弹边唱：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凤凰，时为玉兮无所将，何物今兮生思躺。有艳淑女在闺房，侍儿人暇独我长。河源交颈为鸳鸯，胡邪康兮共翱翔。黄兮黄兮从我妻，得脱此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终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始于悲。这是一首司马相如即兴发挥的《凤求凰》。按理说，大厅里都是浓眉大眼的大老爷们儿，司马相如唱这样一曲表达男女爱情的婉约词曲，只怕有点不合时宜。可事实证明，司马相如的选择却是非常正确的。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早已被司马相如美妙的琴声吸引过来了，正躲在屏风后边朝司马相如频频暗瞥。见司马相如相貌堂堂，神采飞扬，已经是芳心如动。此时在听的司马相如唱起这段《凤求凰》，他不由得是满面红晕，目眩神迷。过了良久，宴席散去，卓文君仍然不能自已，沉醉在司马相如的挑琴之中。一琴之威如此之大，不得不感叹司马相如的功力之深。此时呢，司马相如早已用重金买通了卓文君的侍女，

反正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怕，不怕挂一挂，咱都没事都这么一棒。好人都说我懂明媒，就像你多话，是啊，其实我看风总才是狗不理棒的。 我操你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和姚老师给大家介绍脑中风先兆。好，我们把姚老师请进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啊。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李老师和大家分析了这个中风先兆的一些迹象。 对， 但是呢还没有分析完。 没有，因为呢这个病是常见病，是多发病，发病率高， 致残率高，复发率还高， 对，死亡率也高，所以我们把这些呢都作为一个重点。过去这个病啊很少，60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得这病，现在发现什么？ 30多岁都有得的， 40-50岁，这个几率可高了。杨老师说的30岁也有，对，20多岁也有，10几岁还都有，还有比更小的，那就是少数了，极个别的了啊。有的人呢一得了这病以后突然呢不能动了，你说不让他着急吗？非常的着急。哎呀，但我多少能好啊，我多能坐起来，我多能站起来，我多少能走啊，是吧，我多少能自理啊，多少我恢复跟原先一样啊，都是这词儿。我一见这个，我第一句话我说，你首先啊，你能做到不复发，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很多人这复发，复发一次加重一次，有的人是多次复发啊。你看咱们说的这个廊坊那位先生，27年 的中风， 小发作大发作，他说大发作都是5-6次。 27年的中风复发率达到了6次。 这个1到3年呢它就有个比例数。 1到3年的复发率是6%。 1到10年复发率高达80%。那剩下的20呢，一个是发病轻，二一个人治疗得当，第三个加强锻炼防复发。这实际上你得了这病啊要注意，要打一场持久战。我们一说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讲这个先兆的意义这就更重大了。所以我们接着给大家说啊，上文书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口眼歪斜了，哎，面神经麻痹了， 上次呢说到这个半脸麻木口不正， 其中有一个专门对 口眼白邪比较著名的一个方子，三味药。拿三味药呢，一个是全虫，一个是姜蚕，还有一个呢白术子。这三味药各等分粘成细面，黄酒送服。这方子名字千正散。你不口眼歪斜了吗？患侧的这个上眼皮抬不起来，嘴歪的，特别是一笑，有的严重的快 到这边的 快后脑勺了，很痛苦，吃东西老是塞。这方子呢叫千正散。这个全虫叫什么？全虫就是老百姓说的蝎子。 蝎子是珍贵的药材。 哎，对对对。还有呢，姜蚕。姜蚕是什么？得了姜病的蚕。还有白附子。啊，有的呢在这个方子啊再加点什么呢？再加点防风。啊，为什么要加防风？这个防风去外风的。我们刚说的这前三味药都是去内风的，止痉。哪个痉？就痉挛的那个痉。去内风。啊，实际上这个呢，我记得跟大家说了。啊，唐宋以前呢是认为是外风，是吧？后来呢通过实践呢，通过观察呀、发现它不是。 是内风。 哎，它是内风。 主要是肝风。 哎，肝风内动。如果全面的看呢，主要是肝风，就内风。啊，也有外风的因素。所以有的人呢在千正散又加一个防风去外风的、得了这病以后，你临出门，特别是冬天天凉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搓搓脸，搓脸呢，别往下搓，把手搓热以后往上搓， 就是由下往上搓。 哎，对，有的面部按摩，是吧？千万不要从上往下，是吧？这五官就往下耷拉了。本身随着年龄增长，它都是往下垂的，我们应该往上垂。如果你有讲究点，有点基础知识。那就是穴位按摩是最好， 按脸上的一些穴位。 穴位， 对，太阳穴呀、听宫穴呀，还有这个一风穴。 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听宫穴，这是三叉神经的根儿。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三个神经三支，在临床表现的鼻子歪的那是太少了。 一般的都是眼和嘴歪斜。 哎，眼和嘴最为明显了。最难受的就是一个眼一个嘴，眼是看东西不方便，嘴是吃东西说话，是吧？不利索，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按摩。第一呢，是听宫，上肢，也就是朝眼睛的这一支，那你要做眼睛周围的一些穴位。重要的穴位的选择，一个是太阳，一个是阳白穴。阳白穴呢，就在我们这眉。这个眉的呢中间， 眉毛中间上一指，这个点就是阳白穴。 还有呢，四足弓这眼眉这角上，眉梢这个地方，主要是呢上眼皮耷了，你应该按上边。 上面那几个穴位。 哎，对， 阳白、四足弓和太阳穴。 哎，太阳穴。那鼻子呢就迎香穴啊。 对。 这个全髎穴。那么这呢嘴歪。嘴歪的重要的穴， 颊车穴。 颊车穴，颊车穴比较好按，你要按到那地昌就不太好按了。地昌在哪儿？在嘴角这儿。 嘴角这块。 啊，嘴角这儿。 但是拿关节去按也挺好按的。 啊，你拿个笔杆也行啊。这我们呢就把这个按摩的穴位给大家说说。另外呢，这个姚老师又说了，后边的一风穴，对。后边还有什么？后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就是风池穴。这些穴位呢，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在医院给你扎针，都是常用的一些穴位。在扎这个病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扎人中。有人扎扎之后发现什么呢？那边嘴又歪了，知道这毛病知道出在哪儿了吗？ 不知道。 定盘星没定住。 所以说要先扎人中。 你把这人中扎以后，这就好办了。就是得了这个中风病有出现嘴歪的或者呢他不是中风，他也出现口眼歪斜的，这些穴位都可以按。我们提倡呢 这个自查自防嘛，自我康复嘛，啊，所以你有这病，除了你到医院去吃药或者扎针，回来之后你按着大夫给你扎针的那个位置按摩，这个好了啊。下面接着姚老师再提提，再往下 经常头晕、脑发空、血压持续在高峰，这是中风先兆的第四句。 这个分两开说啊。 嗯。 啊，一个是经常头晕，这个要注意，这是第一个症状。二一个呢，症状脑发空。什么叫脑发空？空白。 大脑会出现一片空白，一刹那。 对，空白了，这个都是迹象。经常头晕的人，这个发病率就很高。不要以为 脑供血经常不足。 杨老师说是什么呢？说是脑供血不足，要说到根上，这叫精亏。精气神嘛， 对， 是吧？我们不说呢，通调养，养什么呀？ 养精，养气，养神。 对的，叫肾精亏。 我们讲过了气亏、血亏，我们今天又给谈到了这个精亏。 哎、其实呢，通调养养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应该也作为一个夏季养生啊，是一个重点。 是的， 养心嘛。你看我不说了吗，过去你看那个皇宫里还有一个养心殿，好，为了养心还修了个殿，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 对，太重要了呗。 嗯，就说我们这些意识都要有，就说呢这个头经常晕，这个当然晕的原因很多了啊，有风晕，有刚都是姚老师说的 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头晕， 头晕 当然还有高血压造成的头晕， 还有火晕， 对， 有风晕有火晕， 低血压也会造成头晕、 对，还有痰晕， 还有颈椎病造成的头晕、 我们说的这个呢是精亏，这个凡是头晕呢是不是好事儿？其中有一部分很容易日后造成了中风啊，应该提醒大家格外注意啊。一个头晕，还有一个呢脑空白， 就是脑发空， 发空啊，脑发空就是空白的意思啊，因为它是顺口溜吧，还要合着押韵，还有字儿的，还要一边多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一个脑发空，实际上就是一个空白，就是空了，精亏。这个呢我们说了啊，这个是应该在呢冬季讲的肾藏精啊，所以为什么要我们讲四季养生，我们为什么要讲五季养生，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 每一季把你应做的工作，把应季的这个脏 都要养好了， 都要养好，对，是吧？一年这五脏都养来了，你这将来就预防啊。什么叫预防啊？怎么预防啊？到一个季节我们抓住一个重点，把这一阶段，把这个季节该做的工作，该预防的，我们今天先提了几个，提了四个字，是不是？ 对， 提了四个，第一个是防， 对，第二个是戒， 第三个是调， 调，第 四个 就 是 养。 你看每一个季节我们都还有小提纲，小提纲什么意思？让大家得知道哦，我要防什么，然后我要戒什么。这夏季有一个戒，就戒甜食啊，冬病夏治嘛。同时呢，借这个循环快，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血得温则行，干什么呢？啊，来解决我们心脑血管这个通字。为什么呢？血得温则行，所以有利的条件我们都要借。我们提到了这个脑这个运和这个啊空白啊，又谈到了四季，又谈到了养精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讲这个事儿。把我们也以前讲的相关的知识要把它串起来，这样理解的深，理解的全，理解的透，是不是这样？ 是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 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下面呢我们接着往下说，就血压的问题了吧。 对，血压持续在高峰， 对 吧，容易走进中风中。 中国有多少高血压患者？ 2亿。 我可以告诉大家，得中风的人大约得有80%血压都不正常。那句话怎么就说的？容易走进中风中。 血压持续在高峰，容易走进中风中。 这个大家就清楚了，是吧？在这里边我们多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很多人呢一听，哎，觉得咱们这种讲法挺新鲜的。 对。 啊，都是啊，没病要注意防，啊，有病要早治。很少有人提出来，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啊，没病要防，有病也要防，啊，你患上高血压了，往往人们的俩眼就盯着什么了，就盯着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哎呦，今天高了，哎呀，今天没吃药，哎，怎么今天吃药怎么血压还那么高啊？你还是这个血压，哎呀，不行，回来得看看，这可能是不是产生耐药性了。啊，还是盯这血压。实际上你患上高血压仅仅就是高血压的问题吗？就是那个数字问题吗？不是的。所以这个血压我们在讲中风就告诉大家，中风队伍当中它的兵源来自于哪儿，什么人容易得这病，哪些人发展就进了这个一把手队伍当中。哦，发现什么了？80%的甚至80%以上的人，中风队伍的来源，队伍的补充，主要是来自于高血压的队伍当中，最后升级了，升到了这一把手的队伍当中来了。大家清楚了吧？哎，就是这句话，血压持续在高峰，容易走进这个中风中。特别是有些人原先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等你得这病到医院里，人家一体检，人肯定要查你的血压，一进医院人就给你查血压。哟，这血压怎么180呀？低压多少呀？低压100。家属听了就很纳闷啊。大夫问了，您这病人过去有高血压？没有啊。你问这个本人，他说我啥重症还没有，我没有高血压呀。 其实他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就没发现他有高血压。 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有高血压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这是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有了高血压人没有认真去吃药去治疗，这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是吧？所以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没有认真对待，啊，这样呢就肯定啊，这个中风的队伍还要继续扩大，这拔的根儿，咱们就讲到这儿了，清楚了吧？这位大家 清楚了。 哎，特别是吧？你的血压持续在高峰，什么叫高峰啊？低压在100以上，高压在多少？高压在200左右。 太危险了， 这个呢，不仅仅是中风，还有什么？还有脑出血的危险症状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呢，什么时间出现什么症状时候，就快进入了中风。这个还有迹象呢。第一，大家要记清楚了啊，这可能我在这个第二本书不知道写了没写，我记不太清楚讲没讲。我们现在讲讲，特别是啊，平时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观察你的血压，这个要注意。而且特别是什么呢？春秋两季的时候，气候的不稳定带来病情的不稳定，所以说呢，春秋两季是一些疾病的高发期，也是心脑血管加重期和复发期。 所以我为什么夏天一定要把这个工作要解释清楚，你等天凉了你再说什么，你把这个战机贻误了。本来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天凉之前我们把这个血管通通，把身体的垃圾清一清，然后到了秋季你做了充足的准备，你还用害怕吗？ 不用了， 是吧？你有哮喘，你有风湿，这时候我们借天时，是吧？冬病夏治，到那时候你还需要害怕吗？ 不用了。 所以有些人觉得一舒服就全都放弃了，等那季节天气一变又害怕了。你不知道刮风下雨，你不知道每年你什么时候天气变化，哪个季节的时候加重难受吗？你还不知道这个，是吧？要是我没有这些方法，啊，那就没办法。而且这套方法已经形成了多少年了，是一个特色，啊，就说明它行之有效，是吧？你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认真的听一听啊？跟大家再找不着吧啊？咱们先把重要事儿，咱们再说说，说什么样情况下你这个高血压就特别容易中风？第一，脖梗子发硬，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当你脖梗子发硬的时候，你要小心。这是说有高血压的人啊，出现脖梗发硬，这是第一个。这叫什么呢？这叫亮黄牌。咱再往严重再说，出现什么呢？出现呕吐，而且成什么呢？成喷射式的呕吐，这个是亮红牌。这说的够清楚了吧？大家把这个记住。如果一旦发现脖子硬，别动了，千万别动了，一定要静下来，赶紧到医院测血压，采取措施，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这是我们说的啊，高血压与中风，特别是血压，我们给定了数了啊，低压100以上，高压200左右，这就清楚了啊。再说说高血压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这里边还有不幸中的万幸，有， 就是鼻子出现流血， 对， 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幸中的万幸。这强大的力啊，拱啊，为什么那个传统叫倔症，伯倔、大倔、气倔，倔是什么？就是上冲啊，内经讲了啊，气烦则生，气不烦则死，说得非常的清楚。喷射式的那是中枢型的，这些都是危险。这我现在讲的都是什么呢？悬崖勒马。还给大家，如果在这时候，如果你记住这句话，告诉你别说差一步，就是半步，就是半步之后你唰下你就勒住马，非常幸运了。就像我们说的，鼻子流血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你鼻子不破，哪破了呢？脑部的血管就破了。所以呢，我们从高血压和中风这我们把这个就说清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提示，许多人高血压不知道自己高血压，得了中风以后到医院一测，那你平时头晕吗？我不头晕呢。不头晕的高血压是最危险，为什么？他不给你信号啊。最危险的是高血压他没有症状，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啊，人一过30，一般情况下，过去我们说人一过40，是吧？叫经常量着血压。 现在咱们提前了10年。 哎，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吧？你不了解你自己，你都不知道自己高血压，最后得中风。就像我说的，迷迷糊糊的得病，迷迷糊糊的吃药，最后呢，稀里糊涂的就没了，这人多可怕呀！这样最可怜了啊！哎呀，看来这个今天呢还是讲不完了，是吧？我们准备啊，还与血压有关系的，也有中风的，是什么？血压高降得太快了，是吧？你说，哎呦，啊，血压太高了，100、200，啊，这很容易脑出血呀，啊，降吧，吃完药还不降，怎么这才降10个呀？再吃吧，突然降太低了，也容易造成中风。啊，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血压低，你看看， 不要以为血压低 就 不会 得 中风了。 好了，呵呵，这就是留俩题儿，